個 website 咧，就係請中國大陸嘅基督徒出嚟香港做培訓等等嘅嘢。佢話你要刪咗個 website， 但係個 website 喺香港。咁所以即係其實全個國家都係喺一個好緊張嘅狀態底下。但我哋去到中山嘅時候咧，中山嘅兩會嘅主席咧，牧師咧，范牧師咧同我哋講。他说你不用怕啦，因为我们全部报晒上去宗教局，宗教局知道你们在做紧啲咩嘢，所以他说你不需要担心。咁我们过境的时候其实都担心，因为我们很多手工啊等等的嘢。咁但是今次呢过关的时候他要照的，照 X-ray。人哋呢就上机之前照，是不是，或者是上船之前照，他是落咗船之后过关的时候大陆呢要照的。冇一個人走嚟問我哋呢啲咩嚟㗎，次次啊過去次次都係有人走嚟問，喂呢啲咩嚟㗎？有一次我都唔知點答佢，我唔答佢，我行咗去。今次冇一個人問，兩批人入去，冇一個人問究竟呢入面有啲咩嘢。所以我好感謝神，咁你都好體會到咧，神就聽我哋禱告。你知道咧，我兩個細路咧，個仔咧就病咗兩日，發咗燒兩日，個女就發咗燒一日。咁啊，都叫弟兄姊妹祈祷啦。咁所以神就好听祷告，因为如果佢哋病低累低咗咧，就冇人睇到佢哋嘅。我哋系全部都系个个都要单枪匹马咁上阵嘅。咁啊，所以都感谢神。所以唔记得叫你帮我祈祷啊，翻嚟就病咗啦。啊，我哋低头，我哋一齐祈祷。亲爱主，多谢你，因为你系位听祷告嘅上帝。我们将这段时间交给你，当我们继续讲士师的时候，你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个士师记里面真心体会到，究竟在这个乱世的日子，就算今天我们好像不是乱世，但是都是对基督教很多欺压的日子里面，我们怎样为你生活，过一个凭信过每一天的生活。求你藉着基甸这位的士师跟我们讲，多谢你听我们祷告，祝福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士师记一个乱世的日子，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去到迦南地，在那个地方他们不单不去敬拜耶和华，去敬拜其他偶像，得罪了耶和华的真神，神就用列国来刑罚以色列人，逼压他们，最后呢神呢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里面有四位的士师呢，其中一位呢就是今天我们的基甸。如果你打开这个电影单章里面的时候，里面有一段有些经文我们今天没有读的，其实我已经读过很多了。如果你看的时候呢， 在第六章的34节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的灵啊如衣降在基甸的身上边，他吹角对不住，如衣降在基甸的身上，他吹角呢阿比尔谢呢族呢就被召跟从他。这里是其中一段比较这一节经文是讲到这个基甸是有神的灵。今天我们的经文呢其实在第11节呢是读到这个的27节，然后由33节呢是读到40节的。其实33到40节呢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挺熟悉的，就是讲到这个的基甸呢他怕，他不知道神是不是会藉着拯救他呢，他就去试神嘛，是不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首先呢他就说，如果你真的藉着我手拯救拯救以色列人的话呢，在35节这么讲，我看啊，我把一团的羊毛呢放在禾场上，如果单是羊毛有露水呢，遍地是干的呢，我就知道你是藉着我拯救以色列人了。上帝听了他祈祷，是不是真是羊毛是湿，周围都是干的。但是他看到之后呢，他都不太信，他说调回转头，今次就是呢周围是湿，羊毛是干的。神有没有听他祈祷啊？有，你们很熟的这件事。第二招怎么样？ 羊毛是干，周地都是湿的。这段经文不用读了。前面呢，我其实想跟你读的，不过因为没有投射片。前面是讲的什么呢？第十一节呢，就是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去到这个俄弗拉，在亚比尔谢族的约亚斯的橡树下面。你留意呢，使者去到的地方叫橡树下。咁约亚斯嘅儿子基甸呢，在炸酒池那里打麦子，为了躲避米甸人。耶和华嘅使者向基甸显然对他说：要话与你同在，大能嘅勇士啊！讲咗呢度咧，基甸就反应啦。佢话：我主，请容我说，如果耶和华与我哋同在，点解佢会遭遇呢一切嘅事呢？就系前面所讲，佢哋俾米甸人欺压。佢话：点解我哋要？匿埋去打，用个炸酒嘅嘢嚟去打大麦，唔系用个打麦嘅地方打麦，而去搵个炸酒嘅地方。佢话点解我哋要遭遇呢啲咁嘅事情？如果神真系与我哋同在，而且佢继续讲，佢话我哋嘅列祖曾经话俾我哋知道，耶和华岂唔系领我哋从埃及上嚟？现在啊，却丢弃咗我哋，把我哋交在米甸人嘅手里边。耶和华就转向基甸说：去，靠着你能力，拯救以色列脱离以米端人的手掌，我岂不是已经差你呢？基甸会说：主啊，请容我说，我凭什么能够拯救以色列呢？他说：看看我啊，这个支派在马来西亚支派中是最贫寒的，我在我父家里面又是最少的。又说对他说：因为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败米端如击打一人。第十七节，基甸对他说：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给我个证据，证明你是我跟我说话的。于是呢，他就走了，带些什么呢？带些礼物来。所以基甸在第十九节这么说：基甸去，他预备一只小山羊，用一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篮子里，将汤放在壶中，他带到他那里，在橡树下献上。再提到橡树下，一阵间呢，这个橡树下好有意思嘅。嗱，睇下佢献啲咩嘢啦。其实呢度讲咧，带咗一只小山羊啦，一依法细面啦，将肉放喺篮里边，汤放喺壶里边带去。神嘅使者对基甸说：将肉同埋无酵饼安置在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照样做了。耶和华的使者伸手里面的杖头一碰肉同埋无酵饼，就咩啊？有火从呢个嘅磐石出嚟，烧晒呢肉同埋无酵饼。耶和华使者就佢嘅跟前眼走开啦。廿二节，基甸见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他。基甸说：死啦！今次我见到主耶和华。咁跟住耶和华同佢讲：你唔使惊，你唔会死。咁然后去到二十三节咧，那夜耶和华对基甸说：你要把你父亲嘅公牛，就是那一七岁嘅第一头公牛取来，并拆毁你父亲巴力嘅祭坛，砍下坛祭坛嘅亚舍拉。二十六节，为耶和华你嘅神捉一座坛。在那里呢献了第二隻牛，而跟着就说二十七节话呢，基甸因为怕他不日头做怎样，夜晚偷偷做。那就引进到呢，跳到呢33节，就是刚才我讲那段的经文。好了，后面整不到不要紧了，留心听到的。OK。Okay, thank you. 好啦，你听我读完呢段经文咧，而家我哋要讲呢个基甸。呢位神所呼召，刚才我哋讲有圣灵充满。圣灵好像衣服一样包住他的 以色列人的士师基甸，在他未去拯救以色列人之前，即是第七章，在士师的第六章呢，记载了几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神先差遣先知去警告以色列人，七至十节。然后呢，第二样嘢就是神的使者去到呼召基甸，在十一至四十节，刚才我笼笼统统的读了给你听。作者很详细记载这些细节情节，同六章三十四节他有神的灵呢，好像是没什么关系。但如果你细心看的时候，其实很有关系。一个有神的灵会对神有信表现的人，是一定有神的灵在他生里面，不等于他一生是信神信到十足，亦都不等于他一生是从来不怀疑上帝的。但是一个有神的灵，他是用他的信心靠着神的灵，依靠上帝来去生活，在某个程度上他会对神有怀疑，但是整体来讲，他是凭着信心去过他的生活。其实这几个事实你看回的时候，很详细记录这几个事实，特别是讲到事这个的基甸和参孙的时候，参孙还差，但基甸已经比较好一点。在他一生里面，他有神的灵，他一生里面在某些情况他对神有怀疑，或者他 跟神跟得不好十足，但是当你看回这些经文的时候，他是一个靠信心生活的人。怎样看到呢？有三点。作者很详细形容基甸是好像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个对神有信的人，但如果你看回亚伯拉罕在创世十二章到廿五章的时候，很多时候亚伯拉罕对神的信都有怀疑，都用自己的方法去行事。创世十六章其中一章的经文，当他没有儿子的时候，上帝应许给他有子子孙孙的时候，他说你的子孙好像沙那么多，星上的星那么多，泥土上的沙那么多。第二到创世十六章，他对上帝有怀疑。怎样怀疑呢？当撒拉说、我有个婢女夏甲，不过你同他同房呢，等他呢可以帮你生回后裔去成就上帝的影响。你看回第十六章的时候，亚伯拉罕怎样？听从妻子的说话、所以听老婆会发达这句说话呢，是反同圣经有违反的，因为他听老婆话，所以呢他就同夏甲同房啦，生了以撒玛利啦。当然神恩待以撒玛利，但是神说这个不是我所应许。亚伯拉罕有没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有啊，弟兄姊妹，但是不紧要。你看回这个基甸的时候，作者这里面呢形容到基甸好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当然他也对神有怀疑，但他持守对神的信。基甸如何似乎亚伯拉罕呢？就在他献祭给使者的事，这件事上就是创世第十八章。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读创世第十八章，但如果你看回这个表的时候，这个表其实很清楚，当第十八章创世纪亚伯拉罕怎样献祭给三个使者，跟基甸在这里献祭给那个使者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时间关系，我只是将这章节写出来。刚才我讲地点，是不是十八章第一节说三个使者向亚伯拉罕显现在什么地方？橡树。第二样嘢呢，两段经文，两章经文都是讲使者来到探，一个探亚伯拉罕，一个是探基甸。跟住第三呢，亚伯拉罕要留嗰三个使者，佢话你哋留喺度啦，咁热你哋唔好去啦，好似而家我哋出面八十几度、九十几度，你唔好行啦，我而家请你食饭。初初使者唔肯，不后尾都行。呢度一样喎、个使者呢应呢个基甸嘅要求呢留低落嚟。然后喺第创世十六十八章六至八节呢，你睇返亚伯拉罕呢佢所献俾嗰个使者嘅 是跟基甸所献的差不多。特别在第十八章呢讲将三世亚细面，三世亚细面你知道多少？22公斤，22公斤是多少呢？即是等于11樽的2个liter 的可口可乐。你去超级市场买2个liter 的可口可乐，就是11樽的可口可乐做细面。但是基甸都不少啊，一依法细面其实就是等于三细亚细面，又是22个liter 啊，22公升。很明显创世纪对阿伯拉罕那个的对使者的献祭和基甸对使者的献祭，在士师记里面基甸所做和阿伯拉罕所做的没什么分别的。跟着呢第八节，十八章第八节讲他们吃了，21节呢就他用火烧了他，他没吃。然后跟着呢就讲使者为什么要来探阿伯拉罕，其实有两个原因。一就是要将再一次向撒拉应许要给一个仔他，第二要审判所多玛俄摩拉。而这里呢我们知道使者为什么要探基甸，因为他要呼召他拯救以色列人。两个旧约的人物在遇见使者的时候，上面你看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个对基甸的形容是不是要我们这班读者去留心一下他和阿伯拉罕很相似？我相信是的。从基甸怎样接待使者的行动，他的先祖阿伯拉罕的信在基甸献祭的当中是很明显的表示出来。当然在6至9章我们看到基甸信心有软弱的时候，留意他信心软弱的时候通常是他怕的时候他就信心软弱。所以 faith versus fear， 信心和惧怕好像两个相反词。记得刚才我们读神要他拆巴力的祭坛，他爸爸拜巴力，他要他去拆爸爸的祭坛，他因为怕所以不日头去，怎样去？几时去？夜晚静英英去怕咯。25至27节，其实在第七章他也有怕的，第七章9至10节他是那夜又说对基甸说起来下去供应，因为我已将他交在你手里面。第十节，如果你害怕下去，可以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这个营里面。你记不记得第七章讲什么？他落到营的时候有两个人米甸人在讲，他说我们今次死了，因为有基甸的刀，基甸的大麦饼打破我们的营所扎的营。一个有神的灵啊，会对神有信，但是同时候在他生命里面有些时候是有惧怕。在他惧怕的时候就是他信心跌倒失落的时候。真是弟兄姊妹，我们其实都好像基甸一样，我们有神的灵，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候我们有惧怕。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就是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慈爱、信实和应许的时候。你怕些什么呢？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有班人去到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怕我们的健康，我们怕我们的经济，我们怕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怕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的成长。作者在这里要重新提醒我们，基甸好像阿伯拉罕，他是凭信去做这些事情，在他惧怕里面他回到去神的面前。第二点呢，作者也都形容基甸好像摩西。基甸在这里面呢，他是形容到好像昔日的摩西，神当年怎样呼召摩西， 今日基甸被神呼召和摩西昔日被神呼召是很相似的。特别我们要看出埃及记一至三章，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看出埃及记头的三章，但是如果你看回这个表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想告诉你知神怎样呼召昔日摩西，一样今日呼召基甸。在出埃及记二章廿三节告诉我们知道，当时是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他们受埃及人压迫，是不是做人的奴隶，所以他们呼求上帝，刚才士师记第六章第六和七节一样，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所欺压，他们怎样呼求上帝，上帝听祷告。第三章出埃及记神呼召摩西，大家都很记得神在这个烧着的荆棘里面跟摩西讲，是吗？士师记第六章十二节一路下去，又说显现他自己被基甸。去到第三章出埃及记三章十一节和第四章第十节，如果你看回那两节经文，是讲到摩西说我读给你听，三章十一节摩西对神说，他说我是什么人，竟然能够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四章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求求你啊，我并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以前是这样，就算你今日对仆人说话之后，我把口都是绝口笨舌的。基甸在这里没有讲，刚才我们读过了，是吗？他说我是什么人啊，我怎么去拯救以色列人啊，我的支派在马拿西里面最小的，我父家是最微小的，我哪有这样的资格，我哪有这样的能力去带领以色列人去拯救以色列人。不单止是这样，当人说我没有能力的时候，上帝应许三章十一十四节，我与你同在。这个岂不是士师记六章十二十六节讲吗？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在第四章我们看到摩西求证据，如果你真的是差遣我的，给些证据我。如果你看回出埃及记第四章，上帝给证据他，是不是？这里有没有给证据的基甸？一样有。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两个民族英雄都是很谦卑，都认为自己是无才无干，神用得着。谦卑呢是神的属性，主耶稣也都很谦卑。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至十一节，刚才我们唱其中一首歌都讲到主耶稣的谦卑，是吗？谦卑是应该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用谦卑来做一个藉口，我不得的上帝，其实不是真的你谦卑，只不过你不想做，或者你有很多其他原因，作为一个藉口你说我不得的。用谦卑来做藉口，推迟神的呼召，推迟神的使命，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一个人买了一个新的 Benz， 决定要在高速公路里面开快车，当时的车速是130公里，130公里乘回 0.6 你就知道 多高了，即是多少英里，130乘 0.6 78里，一路开一路开，去到150公里、160公里、180公里，突然间后面呢看到呢这个警车呢亮住警灯，警车当然来追我了。最后呢他就停了下来，个警员走到他面前跟他说：你可不可以给一个理由我可以放你走呢？你可不可以给一个理由我可以放你走呢？这人怎么说呢？个上星期呢我老婆跟一个警员走了路， 我就以为你是那个警员，你追我，将个太太还给我。基督徒有不少属灵的藉口，外面是谦卑，但其实心里面是不信服神。基甸虽有神的灵，但是他有软弱的一刻，他认为自己何德何能可以去拯救以色列。我刚才所说，没错，我们是要谦卑，但谦卑不是一个藉口去推搪神所托付给你的使命。神说我与你同在就足够。我今次回香港，有机会帮人带一些东西回来，是这个以前 Oak Park Church 的牧师奉天明牧师的亲戚，是他奉师母的亲戚的。这个人 我不认识他，我只认识他的丈夫。这位姊妹叫凤阳萧葵女士。她是57年出世，是今年6月13号释劳归主，回到天父那里。所以 我就帮这位冯牧师的亲戚带了一些纪念册带回来给冯牧师。还有一份呢，就是给 Paul Ng 的，因为 Paul Ng 是识这位姊妹的丈夫，是他的中学同学，不知道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小学同学忘记了。这位姊妹呢，其实是在1998年的时候呢，患上第二期的鼻咽癌。第二期的鼻咽癌经过了很多化疗痊愈之后，1998年2004年的时候呢，在他的检查里面呢，发现子宫和这个卵巢出现病变，于是要做手术。2011年9804 11，医生发现他患上初期的乳癌，但由于出现在两个乳房不同的位置，所以两边的乳房需要切除。2012年，即是三年之后，一年之后，发觉他患上叫做骨肉瘤。什么叫骨肉瘤呢？原来按他所写呢，就是经过了化疗之后一些的副作用出回来，就叫骨肉瘤。而在那骨那里呢，在那下颚的地方呢，是生出来。所以1998年到他离开世界，2015年，他经历了很多疾病的摧残。当他患了鼻咽癌的时候，有一天，他的教会牧师叫做李炳光打电话给他，他原即是鼻咽癌医好了之后，李炳光牧师跟他说，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做一个义务教士？我想他们的教会是这样，义务教士意思就是女传道，不过不受身那种，叫义务教士。咁当时佢话我鼻咽癌啱啱康复，我答佢嘅回答话我冇谂过。佢问点解你冇？佢话我冇资格。佢再追问咩叫资格？佢话我唔系有咩名望，我又冇专业嘅资格，我教会嘅经历又好浅，我怕别人嘅眼光，以为我系为咗上位，为咗权力。我是一个普通人，在普通的岗位终身侍奉主不是很好吗？总一句说话，我怕别人怎么看我。李牧师跟他说，做义务教士只需要受洗三年，品行端正，没什么资格，也都没什么权力。他说你想想，才回答我。当然之后他真的 父与应神的呼召，做了个教会的义务教师，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我想说是有很多时候神托付给我们，神叫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我们会有些很属灵的理由或者很属灵的藉口去推搪上帝。基甸的生命里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一个他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应该凭着信心去接受上帝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不是看我们的能力，也不是真的我们的能力可以做得到。的确是堂堂正正要跟神说我是不行的，我是没用，我是不得的。不过既然你是这样呼召，不过既然你是给个这样的使命，我就做下去，我就应邀去实行下去，我就忠心做下去，做到你呼召我去做第二样的位置。十四节又说，转向基甸说，去靠着你能力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的手掌，我岂不是差遣你吗？上帝靠差遣已经是足够，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已经是足够。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神话给我们知，神所用的人不是那些出身高贵有钱有面的人，神所用的是那些从来没有想过他要呼召，从来没有想过他要将个责任给过他。而当这些呼召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跟神回答，甚至拿个藉口跟神说我不得的，不要找我。我记得1979年的时候，暑假的时候，我在大学考起大学，有机会回香港。其实我呢就没想过会回香港探亲。我1977年离开，1979年暑假回香港，我是从来没想过会回香港。因为我不知道我妈有没有钱给我搭飞机回香港。回到香港的时候，有两个人问我同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带我信主的黄志成，我有机会见到他，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陈锦有没有，你有没有想过做传道人？我一口答他没有。我告诉你，屋企我仔最大，我一定要回家，读完书之后回家养家。第二个是我帮他传福音一位的朋友，中学同学，叫做黄锦龙，我找不到他，听闻他去了加拿大，所以如果你识到沙漠王的黄锦龙，请你话声给我知。在个暑假我来传福音，我们去过啲宿营之中学同学聚旧，我来传福音，他传福音之后问我同一个问题，他说陈总有没有想过做传道人？我答案一样，冇。我又回去夏威，我早一个礼拜回去宿舍没有人，当我自己跪下读经祈祷的时候，神又很清楚跟我说，你猜我跟神怎么说呢？我说神你没有搞错，我真的很记得我跟神说，我说你没有搞错，呼召我做传道人。神呼召基甸，当他回答自己不足的时候，神就给恩典他，十二节又说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又说与你同在，第十六节又说对他说，因为我与你同在，你就会击打米甸人如同一人。两次应许神同他同在，而且给他记号，18-23节收纳他的供物，是不是？36-40节 他说羊毛要湿就湿，羊毛要干就干，给他记号。神要用的人，神要呼召一个人，是我们没办法应该推搪，因为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一个有圣灵的人，凭信心去听到神对你的呼召。所以最后一点，第三点很快讲完，就是其实基甸呢，在这里刻画呢，好像上帝一样。因为为什么呢？基甸做神的要求，神做基甸的要求。基甸所做是神要他做的，而神所做的呢，是基甸要神做。首先我看看神做基甸的要求。基甸呢，求神留低，是不是？神有没有照做啊？第六章十七十八节，他说如果我在恩住蒙恩，请你留低。神有没有等他啊？喂，大佬，你叫上帝等你，不是你去等上帝？上帝有没有照做啊？等他回来是吗？好了，基甸呢就求神呢，羊毛呢和露水干和湿，是吗？三十六节，最好呢羊毛就有露水，遍地是干的。神有没有听他啊？神有没有照做啊？照单收。第二招，真题羊毛一领，露水出来，周围都是干的。基甸第二次求，三十九节，好了，请你不要生气，再 试多一次。今次呢羊毛是干的，露水是周围。神有没有听他做？有没有照做啊？有。第四十节，羊毛是干的，遍地是露水。创造万有的上帝竟然听一个被造的人的要求，神这样做鼓励基甸都学神做神要他所做的。基甸有没有回应神的要求，照神这样做呢？六章二五二六节，基甸同意，又说对基甸说你要拆了个坛。他有没有做？有，虽然他不是日头做，是夜晚做，但是不紧要的，因为这里圣经怎么说？照耶和华吩咐他做了。这句说话，照耶和华吩咐他做了，这句说话是所有给所有真的有信心跟从神的人一个凭据。然后耶和华对基甸对他说，他说你要去拯救以色列人。第七章，基甸有没有照做？有。两次基甸要求神做事，神做。两次神要求基甸做，基甸做。可见基甸有神的灵，按着神的心意做神的事，是表明他对神有信。刚才我开始讲，一个有神的灵的人会对神有信的表现，不等于他每一日都是这样。可能我们有时候在惧怕里面怀疑，但是一个有神的灵，一生一世每时每刻都让我他的心去找上帝，去倚靠上帝。今天神呼召你做一件什么事？今天神摆在你心里面一个什么负担？或者曾经摆过在你心里面，你用很多的藉口来推搪，今天请你不要再推搪。神放在你的心里面是什么呢？可能在你家庭里面，可能在你婚姻里面，可能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侍奉，可能在全福音线上面，这个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来低头我们祈祷。主，求你多，我们先多谢你，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求你帮助我们一生信靠，一生跟从，一生的顺服。当我们怀疑惧怕的时候，求你将你的信给我们，求你将你的同在给我们。当我们远离你跌倒的时候，请你牵引我们回来。 重新走上信心的道路。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